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麦杰文1983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莱茵河之恋》。接下来是1998年陶喆的首张专辑的《心乱飞》。这首歌前面的啦啦啦的哼唱呢，营造出了一种轻松的氛围，而故事呢，讲述的是一个痞痞味道的男生用坏坏的口吻跟我们来诉说他和他之间的情感故事。 你说你懒得管我，说我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 非常精彩的假音表现，这是来自陶喆的《心乱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4年赵咏华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求婚》。这首歌讲述的是女生呢要男生编100个求婚的理由，这100个理由到底是什么呢？待会歌曲当中会来讲述。而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女生说，为什么你让我等你等了那么久。这首歌作词是姚若龙，作曲是李正帆，正是这一对黄金搭档后来为赵咏华创作了《最浪漫的事》。 美丽的厨房，